睇唔冇冇睇噶啦，系啊， 零零後嗰啲唔知噶啦。我諗佢認識嘅曾近榮就係《逃學威龍》裏邊嗰個， 從來未喺無線大台見過嘅。 咁但係曾近榮以前就係將好多嘅普及化學啊嗰啲常識咧教俾我哋嘅，其實即係而家嘅 K 框 有趣化咗嘅化學老師。 係啦，即係而家嘅 K 框嘅早期 version 1.0就係曾近榮啦。K 框就係曾近榮嘅 version 2.0啦。咁啊，記住啦，如果你係嗱 SPCA， 我哋唔會幫嘅呢啲，大把錢呢啲組織。但係如果你話我係義工，其實大家睇過好多啲新聞㗎啦，苦苦支撐，唔捨得放棄嗰啲流浪動物，用盡自己積蓄走去支持嗰啲嘅狗場，即係唔好俾佢哋人道毀滅收養，因為養得一隻流浪狗，其實你係照顧佢一世嘅，係冇唔會好似 SPCA 咁一段時間就攞去拍㗎啦， 以年計嘅。 如果你唔忍心攞去拍嘅話，係以年計，心力、財力、物力。係咪？我哋認識好多呢啲人嘅，其實咁亦都譬如 Hong Kong Dog Rescue 啊等等呢啲，我哋絕對支持嘅。MPV 即係麥醫生啊呢啲，我哋都支持嘅。咁所以記住，我哋首先係會俾捐俾照顧動物嘅組織先係啦。咁如果大家你話我想買啊等等呢啲，遲一步先，即係我哋起碼就係照顧咗，因為而家自從呢、這個富婆圈，富婆圈就係呢個馬女馬主啊，周女士 造成咗第一隻全球受人感染嘅， 第一隻係啦，即係呈陰性反應嘅狗。之後大家就好驚，死啦！動物會唔會係會動物傳動物咧？或者 跟住再傳翻俾人， 或者由動物傳翻俾人，跟住就會唔會造成大量嘅動物被棄養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係亦都係我哋因應呢、這個。最新的情況咁去做嘅，咁而家我哋希望第一次我哋訂翻嚟嘅大約有千幾支，咁可以。如果你話我係希望真係買一啲去翻去照顧啲動物嘅，即係我哋都好歡迎。咁我哋遲啲會公布嗰、那個，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咩賺錢，亦都唔係話要咩，總之係會我哋幾多錢嚟幾多錢去賣翻出去咁樣。咁所以記住呢個係一個即係幫動物嘅為主嘅先嘅，其實係。咁大家記住，如果你係照顧動物嘅組織，你係照顧好多流浪動物嘅組織嘅話，你需要呢啲嘅，因為其實唔容易嘅揾到一啲對動物冇敏感或者即係適合動物接觸嘅一啲嘅消毒嘅嘢。咁大家記住啦，咁就可以 PM 我哋。咁頭先翻翻嚟，我哋講下半橛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就係、是、呢個美心啊。係 啊。 就是在呢個嘅牛奶公司公布核心業務業績大倒退裏邊咧，終於就見到下半年我哋呢、這個我哋啲手足都有份嘅，我哋因為我哋上過嚟嘅兩位手足呢、這個叫做 Bye Bye Day 啊，係 Bye Bye Day， 係啦， 兩位小姐， 係兩位小姐呢個杯葛呢個美心嘅中堅，咁咧就睇下而家成效如何先。 美心西餅、美心 MX、東海堂啊、Simply Life 啊、萬寧啊咁樣呢啲係嚇， 究竟？令到佢損失咗幾多咧？ 咁啊， 各位手足， 美心下主要股東牛奶公司國際嘅全年業績咧，就係琴晚就公布噶啦。咁啊，講緊咧2019年嘅核心盈利咧，就按年倒退咗一成，就得翻咧係$3,200,000，$3,200,000，即係換句話講咧，應該少收咗咧，係即係差唔多係3,600,000港元嘅咁樣係嚇。咁啊，持股50% 嘅美心貢獻嘅盈利咧，亦都係按年減少咧更加多啦，減少咗兩成，係得。翻$8,210,000咁樣嘅嚇，咁啊呢個咧就唔單止係受到上一年呢個反送中運動影響，亦都係因為呢個武漢肺炎爆發咧，令到而家呢個咁樣咁慘情嘅情況嘅係。 哦， 那個情況其實好似港鐵一樣噶，港鐵大家知道咧。又是因為他自己在反送中運動的表現呢，令到他們的客流量呢是少了兩至三成，再加上即他當然配合政府自己那些有實無名的這個那些的宵禁啊，樣也都是令到好少了很多很多乘客。 那為什麼牛奶公司集團不要求美心集團重組管理層呢？如果俾我的話， 系 咪要同呢个伍氏家族划清界线啦？ 如果系因为伍淑 清嘅 言论， 嘅话，如果唔系你翻唔到身嘅喎，系咪？一系就同呢个伍淑清或者咩啊？阿伍占德个仔啊，而家好似系 伍 即系个创办人个仔，你咪同佢讲清楚，不如你卖埋俾我咯。咁你就拜拜你班友， 係啊，你班友就拜拜啦。 嗱，美心集團咧就全球咧係講緊1316間嘅分店嘅，淨係香港咧有超過六成，即係有成818間嘅嚇，800多間分店。大家知道啦，其實根據我哋平時嘅觀察咧，你見到去買美心西餅嗰啲咧，已經少咗好多人㗎啦，係。少了很多客源，有些甚至乎咧，繼續係有木板圍封咧，係包到冚，擔心俾手足裝修咁樣嘅。 我覺得就要真係要起碼要去呢個伍淑清女士公開認錯咯。如果唔係嘅話，就持續落去噶啦。我覺得好多人話係咪要美心倒閉為止 ？Why not？ 嗯， 係嘛？如果你覺得你到而家仍然係覺得落井下石係冇錯嘅，係嘛？咁樣嚟去抹黑香港嘅年青人係冇錯嘅，又話要放棄香港年青人嘅，咁香港就香港人就會放棄你嘅咯喎。 又接受官媒，又去到外地去講喎。 仲有喎，希望快啲去 Starbucks 總部投訴，叫佢哋將嗰個嘅即係落代理合約啊，或者嗰個 攞翻嗰個專營權嘅合約。專營權 係啊。由美心集團手上攞翻出嚟俾第二個公司做咯，我覺得如果唔係， 仲有元氣壽司 ，Starbucks 都冇用噶 ，Starbucks 都玩完噶，其實 品牌都係受到影響噶，被連累噶，被伍淑清嘅言論係連累噶，係。 但我覺得跌得少咯，其實 應該跌多啲啊，係咪？ 係啊，大家未夠盡力，我覺得真係 要再落力啲。 應該係咁，我覺得如果牛奶公司唔向呢個美心管理層施壓，一係就你賣埋俾牛奶公司。然後要伍氏家族退出美心集團，一係就牛奶公司賣翻俾伍氏公司，伍氏呢個家族企業由佢哋自己 由佢執手尾， 執手尾啦， 全面承擔個責任， 一路蝕落去啦。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應該就將佢向上，就向牛奶公司施壓喎。我覺得應該。咁牛奶公司下面有好多嘢嘅咯。 點解啲股東唔出聲嘅咧？ 係啊，牛奶公司啲股東點解唔出聲嘅咧？ 佢哋應該出聲咧，係 喂。如果牛奶公司是上市公司擁住一半的美心的股權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聲明應該要出翻呢？ 那我就問了，如果我是牛奶國際的股民，我就會問了，喂，大佬，現在未見紅的，是啊，因為它還有半年來是盈利蓋住的，是下半年，還要美心好像是七月才開始賴嘢的， 是。 是不是？ 較為遲， 不是六月賴嘢的， 七月， 第一件是賴嘢好像是吉野家先。是不是？這樣的話，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說我是牛奶國際的股民，我就很大鑊嘅喎。2020美心的業績會拖累呢個牛奶，更加大鑊嘅喎。 係咪成間機構認為因為伍淑清的言論係可以將佢哋本來是一個嘅即係呢個市場商業的機構轉化成為為咗即係政治原因而咁樣係去？ 唔係，我而家就係問牛奶國際的管理層啊，你用乜嘢方法去處理美心呢個危機啊？其實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經濟日報》呢個社長 石鏡泉 啊？石鏡泉點樣啊？係即刻劃清界線啊！佢為佢自己嗰啲用藤條打仔嘅言論、教仔嘅言論係承擔責任啊！要劃清界線係立即做噶，係點解拖咗整整半年呢個美心集團唔做？ 好啦，咁我想問下啦，美心就應該係唔係牛奶公司應該係渣甸啦，係嘛？渣甸下邊嘅啦， 係。 咁渣甸下邊嘅就有呢、這個，而家好似都係嘅嘛，而家家 私。啊，而家都係噶，而家都係噶，係啊 ，IKEA 都係噶， 都係佢嘅專營權噶嘛，好似。 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如果牛奶國際唔處理嘅話，咁我想問下渣甸點樣處理美心呢個子公司啦？ 嗯。 一系你就我唔玩啦，我見到你咁大鑊嘅話，你咪賣翻俾佢咯。 係， 佢而家50-50噶嘛，應該係各擁住一半噶嘛，而家 係啦係啦 50-50 啱啱平均嘅 係嚇，係咪我賣翻1% 俾你咯？再唔係就你賣翻1% 俾我啦。 調翻轉， 係咪到時就將姓伍嘅全部趕走曬？ 調翻轉， 成件事就完噶啦，就同呢個美心無關啦。 嗯， 係咪先？ 嗯， 正常應該係咁啊，你咪做你嘅政協。你咪走去舐共咯，你咪走去舐屎忽咯，冇人理你噶，系咪？你大把錢啦， 翻大陸開 shop 咯， 系你咪翻大陸咯，整個咩心美得噶，唔好叫美心啊得噶，系嘛？喂，咁你都要解決噶喎呢個問題。我想問，無論牛奶國際好，或者佢嘅母總公司都好，似乎佢而家就唔想處理喎，公布咗出嚟就算噶咯喎。 佢係咪諗住時間就可以丟淡咧？咁所以我哋手足，我哋啲黃絲朋友咧，應該要繼續啊，持續地去施壓啦，係。 喂。下面仲有萬寧嘅喎， 係啊，萬寧就因為大陸自由行嘅旅客少咗好多啦，咁就話佢嘅業務都係因為咁樣。 牛奶國際下面都仲有萬寧嘅喎， 萬寧 IKEA 係。 咁如果曱甴王 話曬都攞咗咁多口罩翻嚟。李嘉誠，咁係咪大家應該幫襯屈臣氏，唔好幫襯萬寧咧？即係如果佢唔處理呢個美心呢件事，係啱啦，還掂佢公布業績，業績倒退嘅話，我而家就用股民嘅要求嘅啫。我唔係要你政治處理。你點樣令到呢個蝕本貨一路蝕落去又唔通？係咪？喂，大佬，而家沙士疫症即係話嗰個虧損會持續擴大嘅喎。因為而家 multiply effect 嘅喎，再成埋呢個武漢肺炎喎。 兩樣加埋。 係啊，兩樣加埋嘅喎。是吧，手足抵制再加武漢肺炎。我想問一下，你預期2020美心可以為集團貢獻的虧損是多少 呢？在這個經濟下行，這個市道低迷的情況下，你怎樣繼續維持生存？ 沒生存的， 我想要想的，我想 他不敢啦，我想因為現在的英資都貴了，已經太古又貴了，是吧，如果不是國泰怎麼會這麼契弟呢？我想國泰業績公布很大驕傲， 國泰點解配合特區政府翻去武漢接即係包機啊？ 洗底啊嘛， 係啊，想嘗試同政府打翻好個關係嘅啫。其實係 洗底啊嘛，但你知道而家其實啲機票平得好緊要喎。 啲機票 係啊， 冇人買啊嘛，因為 醒目嘅而家落注啊嗱，賭一賭究竟半年之後呢、這個疫症全球大流行會唔會收科先？如果唔係嘅話，而家去歐洲平時六千幾蚊嘅，譬如土耳其嗰啲三千幾蚊嘅啫，仲要係半年之後出發嘅。是啊，去日本都是的，那些廉航呢$88单程。 是啊，好好便宜啊，便宜到便宜到你唔信。 大佬燃油附加费都贵过个机票费喎。 因为冇人坐啊。 唔係，佢唔係而家出发啦。 是啊。我去对佢个预期，佢係对个经济影响嘅预期。经济下行。 是啊，係讲緊半年之后出发喎。 係唔乐观啊，係。 可以係2020年底出发㗎喎。 极之悲观啊，係。 不过到时可能真係大家连份工都冇埋。可能大家都冇心机去旅行， 仲点样去飞咧？咁样系， 所以我话你嗰嗰扎而家嗰扎奶共嗰扎企业大镬噶，我话俾你听啦。太古啦，呢、這个国泰啦，即系，仲有呢、這个除咗美心，仲有乜鬼嘢 ？Hong Kong Bank 啦 ，Hong Kong Bank 吓，系啊 ，Hong Kong Bank 都大镬噶。当然你话未必系因为受到嗰啲嘅即系香港人嘅即系 close 啲户口啊影响啊等等，但系成个。經濟下行的時候，你要記住 Don't be evil， 即是沒有做壞事的企業，大家就會願意去幫那些企業。我經常都說黃色經濟圈就是黃色救生艇，就是什麼意思？不是說令到它可以發大達，而是大家幫手頂住，讓它不要死，這個才是黃色經濟圈的意義。 那個產生的正面影響是更加大的，放大很多倍的，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此消彼長的。 起碼華記正能量頂不住，你頂得住就行了。真的，我不知道東京那裡什麼時候死的，好像說有人有些手足說他幫忙搶廁紙走了去。 是嗎？ 是啊，賣完口罩回來了又是。我不知道了，即如果是的話大家記住了，即如果幫到捱耐啲嘅就捱耐啲。如果屈臣氏同萬寧兩個只能活一個，咁我梗係而家呢個階段，我梗係揀屈臣氏啦，係咪先？百佳惠康兩個只能活一個，咁而家呢個階段，我梗係揀百佳啦， 係啊， 好明顯嘅喎，係嘛？所以我就話等於西餅一樣嘅啫喎，係嘛？東海堂、美心兩間都想佢死，第三間係而家仲有咩做緊西餅啊？ 西餅啊，仲有其他個大班都有啦，係 啊， 榮 小店咯，或者 小店 街頭巷尾啲麵包鋪啊、餅鋪啊咁樣， 係啊， 咪就係保住嗰啲咯。我覺得如果保住嗰啲嘅話，可能都要都好辛苦啊。其實捱半年咯，估今次起碼我唔知道去到 Q3 會唔會有轉勢，但我覺得好難嘅。其實起碼去到2020嘅年底添，我覺得呢一個浪，你 Q1 已經過啦，三月，Q1 睇白都死緊噶啦，已經係。水深火熱的 Q2， 你要去埋 Q2 尾或者 Q2 中期，你先知道是不是因為個天氣熱翻，係會有啲正面幫助。 但我覺得，如果全球大流行的話，是世界性的問題就仲大鑊。即是話佢嗰個經濟衰退咧，係世界的浪潮嗰陣時咧，就算香港呢邊過咗去，或者大陸過咗去都好。嗰邊衰退啊嘛， 係啊，呢、這個亦都解釋到點解聯儲局係即係大幅咁樣係去減息噶嘛？呢、這個都係聯儲局對美國經濟因為呢一個嘅疫情影響對未來發展嘅研判啊嘛，都係唔樂觀嘅，係悲觀嘅係。 如果你話 Q 3可以好轉，我就覺得你可能樂觀咗啲咯。即係美國嘅疫症爆發，大家要作一個評估，我覺得真係。 嗯。 因為美國嘅爆發呢個先至係對全球經濟個影響最大， 連鎖反應更加大， 連鎖反應更加大。咁好多人就話：喂，彭斯信唔信得過啊？咁樣喺而家美國開始選舉期裏邊，究竟呢個疫症會係乜嘢嘅？即係會受到幾大嘅重視咧 ？Donald Trump 就擁咗彭斯出嚟去領導呢個嘅抗疫嘅工作，咁樣係嚇。咁但係就俾啲媒體啊抄翻出嚟，佢嗰陣時做呢個 Indiana 印第安納州嘅州長啊，做 Governor 嗰陣時都係做過當其時防疫嗰陣時係講緊艾滋病，都係做嘅工作做得唔好嘅，係保守嘅，係即係散漫嘅。咁所以咧就 Donald Trump 雖然想揾佢出嚟係去擋住啲批評啊，又或者係有啲嘅區隔啊，令到因為抗疫不力呢個罪名會唔會影響佢嚟緊嘅選舉咁樣係？ 咁我覺得亦都要做一個評估啊。其實當呢個全球大流行嗰陣時候，對世界經濟嘅影響， 嗯， 呢個就中共而家開始轉口風就係咁嘅原因。佢一方面就即係 modify 佢哋自己嗰啲嘅確診數字，係嘛？你而家低到你唔信嘅上海嗰啲。仲低過香港嘅信， 不斷喺度強調嗱，而家到其他地方爆發啦，係咪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反映得到我哋中國嚇嗰個抗疫嘅策略係夠果斷嚇啊？人哋唔封關嗰陣時咧，我哋好早就已經成個湖北省啊、武漢啊又封關，咁而家咪發揮嗰個作用咯。咁樣講嘅佢係 呢啲冇得救，我話 而家係咁樣講嘅係。 就算伊朗呢啲國家好出現咁大規模嘅爆發。你作為一個地球人，你都會關心下別人的國家究竟會怎樣，即會不會受到很大傷害，是唯獨是中共是會幸災樂禍。總之就是什麼呢，自己仆街不要緊，只要別人仆街就可以了，即是衰格到這樣，即這種是連人格都沒有的一個政府的宣傳路線。這個王滬寧被人被一個北大的畢業生據實名舉報就是這樣的原因，因為所有原來呢啲外宣都係由佢負責，包括呢個出版呢個《大國戰役》呢本書，都未有耐抗疫成功就準備歌頌習近平。好啦，跟住而家就係咩咧？全部攞去踩低人哋嘅政府，撲你個街！疫症本身係源於你武漢，係因為源於你哋自己由十二月開始到一月底嘅不作為，變成成個湖北大爆發。然後傳去全世界嗰度，前面嗰橛你唔講，而家全世界其他國家出事，你就走去笑笑 Q 人哋，係嘛？ 咁啊，當美國嗰個哥倫比亞電視台有個主持人就話：咦，因為中國輸出呢個武漢肺炎，應該向全世界道歉喎。咁樣咁佢調翻轉頭嚇，咁又係動用外交官嘅力量咧，就調翻轉頭，唔係啊，係世界應該係向中國道歉啊，咁樣係。 呢啲就係 調翻轉頭講啊，完全 係中共從來都冇脱離呢個劣根性係咩咧？就係叫做。白事紅事辦，你封武漢救全世界，這個是人都知道是一個謊言，你封武漢的原因是因為你湖北省的官員對於這個世紀的疫症本身是完全不防範亦都不準備嘛，還要四萬人一起吃飯嘛，不想影響過節氣氛，不想影響湖北兩會嘛，這一部分你不說，然後到你大爆發的時候，周圍散到周圍都是的時候，跟住你就先至封城啫嘛，被逼。 同埋你嗰個封城唔係為咗其他國家，係為咗 你唔想北京嘅大佬。 係啊，係為咗自己啊，係。 係咪？跟住而家咪將件事扭曲。 係為咗自己嘅首都啊，係。 咪等於沙士一樣咯。而家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點講沙士啊？係中共幫助香港抗疫啊嘛。點解唔講啊？沙士係點嚟啫？喂，沙士係喺2002年11月，廣東省出現神秘肺炎啊，係煲白醋啊，記唔記得嗰陣時？搶板南京，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事啊！香港的醫護為什麼會感染會死啊？是因為根本裝備不足啊！嗰時入去插喉的醫生，本身裝備都不足啊！ 亦都係對沙士嘅認知不足， 亦都唔認識嗰樣係咩？點解啊？因為中共的官員隱瞞，不肯同世衛合作啊嘛！全部呢啲嘢抹曬去，然後就話因為中共俾啲咁嘅口罩我哋，俾啲醫護嗰啲衫我哋，嗰啲衫擺喺政府物料處，供應處度爛 Q 曬，抌曬啦！最後尾我話俾你聽。 冇用過， 嗰啲係死咗咁多人先至運嚟嘅咋，嗰啲嘢係，係咪靠你嗰啲嘢？而家咪一樣，所以我呢個共產黨係冇得救嘅。如果你覺得共產黨抗疫成功， 哇，這個大國崛起，恭喜你，你這個愚蠢的程度總有一天共產黨會在你身上攞回一定的，我覺得即是你以為靠他賺食，最後他一定攞回了。你看到藝人是吧，爭著唱這個唱這個抗炎歌，有沒有人show他在香港，現在 沒人理。 謝霆鋒唱完，劉德華唱完，張學友唱完，大佬，香港過去那 幾個月大家怎樣救香港，是要拿條命去搏，去對抗這個警察，對抗這個粗暴通過這個送中條例。你班歌星即等於香港已經進入癌症第四期，你班歌星就是說給支驅風油你查一查個雲 精，會很快好，會很快好這樣， 是啊，給支驅風油你，或者俾個虎標萬金油你，查一查個雲精就會冇事噶啦。大佬已經去到 cancer 第四期， 血流不止嘅。 而家就 exactly 仲係咁，所以我話你可想而知嗰啲張學友嘅經理人，嗰啲環球唱片公司仲係聽緊曾志偉老點，仲係以為咁樣唱歌就可以 score。大佬你唱少句啦，我諗冇人播添，我真係冇人冇聽過， 冇人理㗎， 你冇聽過嗰首歌，完全冇人理嘅，真係。即系唱完之后都冇人理嘅，真系。 有冇喺大台播过啊？系。 我唔知道，我冇睇好耐。 冇睇啊！我喺网络完全睇唔到啦。 系啊，喺网上嘅世界，我真系完全唔知嗰首歌系咩。 你做嗰啲所谓系叫做调控呢？调控呢个嘅言论啊，歌功颂德啊，或者叫做加强呢个感染力啊、归属感啊，令到人团结啊、抗疫啊，做唔到，系完全做唔到，个效果系零嘅，系。 咪咯，所以我就话呢啲香港人，你睇到咯，仲系停留喺1980年咯，仲系以为 do something 做啲嘢出嚟，唱首歌帮医护打下气，咁就 score please 到共产党 ，please 到香港人，傻啦！如果你 please 到共产党，就一定 please 唔到香港人嘅，系嘛？呢个就系个客观嘅现实。 因为个加害者 系啊， 而家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國人俾人感覺係唔單止係病毒係人類嘅公敵，而家成為咗人類嘅公敵啊！所以先至會喺世界各地，因為今次呢個武漢肺炎而出現一波又一波嘅排華，就係咁樣。有啲啊留學生就啊，想盡快翻翻大陸，翻啲翻去啦。如果你認為係咁樣嘅話，係你認為你自己嘅人身安全受到影響，而嗰種排華對你嘅影響係大過你翻咗大陸之後武漢肺炎對你嘅影響係。 唉，我告诉你，这个当全球大爆发的时候，香港人都会被这个所谓排华潮所累。 现在亚洲人都有啊。 现在已经是了，你为什么我们入境要隔离啊？取消你的那个免签证安排啫？是不是因为他当了你那些大陆人涌来香港，他体探你香港啊，其实是。你说讲数字来讲，香港其实不是那么犀利的。 日本咪就係咁咯，嗱，日本 佢睇淡你啊， 佢冇停咗澳門人嗰、那個，即係冇要求澳門人係要強制隔離啊，但係香港人有啊，係就係、是、咁樣咯，有一個區別嘅。 當中國大陸話抗疫成功，當你發覺大陸所有嘅數字嗰、那個確診數字都係低到無倫，係低到冇人相信嗰陣時候，你就知道佢經濟壓力大，佢要全面復工。全面復工嘅話，即係第二波嚟啦，交叉感染。是啊，咁你谂下，如果系咁嘅话，全面复工，咁即系点啊？跟住佢咪会再批翻自由行签证咯？ 嗯， 真系噶，回复正常啦嘛，批翻自由行签证，咁你谂下香港会点？ 所以你系怀疑而家话中国大陆嗰啲确诊嘅数字冇好似意大利啊、法国啊咁嗰啲上升咁多，韩国上升咁多，所以我唔信嘅。我覺得真確性是成疑，就是想掩蓋他復工之後帶來第二波的爆發的真實的數字或者真相，即是隱瞞疫情的動作是共產黨繼續做的。 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共產黨是以謊言起家，而過去沙士亦都看到香港身受其害，死了299人，亦都是被共產黨累死的，到現在將他扭曲成為共產黨協助香港成功抗疫，是這麼無恥都說得出的。他告訴你確診數字一路跌，就嚟取消埋呢個湖北省嘅武漢封城啦，係嘛？咁你信唔信啊？如果你唔信，你咪翻大陸食海底撈咯，係嘛？跟埋啲黑警翻去食海底撈咯，恭喜你啊！到時就係嘛？打邊爐添啦，係嘛？如果你覺得中國抗疫成功嘅話，翻去打邊爐慶祝咯，咪。但係如果特區政府喺呢個時間容許大陸嘅自由行簽注回復正常嘅話，呢、這個一定要反對到底。 嗯嗯， 係啊，呢、這個就係會。在香港来讲，当你以为成功那一下再来那一下，我想就是最大祸，最大祸的形势。所以大家要记住，无论林郑讲什么，中共讲什么都好，我们自己的抗疫的意识 一定不可以降低， 不要掉以輕心，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現在算了，沒那麼慘，沒那麼多人感染，沒那麼多這個物資短缺等等，這些東西好像舒緩了一部分，這個是事實。但是舒緩了一部分之後，正正就是當它再來的時候，大家的意識一降低，就是會首當其衝。 你鬆懈了，反而就會有第二波的社區爆發。 是啊，你緊，坦白說 是不方便的，但我覺得始終都是即係寧緊勿鬆呢啲嘢係唔可以錯嘅，有啲嘢係。咁我相信全球大流行咧，就睇下世衛呢個鹹濕菜幾時開會啦。開會之後就會升呢㗎啦，其實。 嗱，同埋我哋仲要關注嗰個叫14天強制隔離，喺2月8日嗰個政策公布咗之後，翻到嚟香港有好多咧係陸陸續續滿咗14日嘅。咁但係有冇一啲翻咗嚟之後係確診咗嘅咧，而又出現咗一個名單上邊咧？佢確診咗之後咧，嗰個家人或者佢住緊個單位咧，又會再有另外嘅14天強制隔離喎，或者叫做家居檢疫隔離喎，大家要留意喎。所以理論上咧，全港嗰啲嘅屋苑管理公司啊、業主懶化團啊，應該係要及住嘅喎， 係啊，嚇記住啊，所以 唔係政府而家做嗰個記者招待會咁啊，好惡劣噶，每日都喺度講話冇新嘅數字，但係原來個新嘅數字咧係夜晚先公布嘅，嚇，跟住第二日嘅4點咧又話啊，今日係冇新嘅數字，因為夜晚先公布啊嘛，咪日日冇新嘅數字啊，造成一個唔係反映事實嘅一個嘅即係新聞記者會咯，係 好簡單。如果抗疫係選舉。是建制派的選舉，是政權保衛戰，你覺得政府會不會講真話？就是這麼簡單，是政府自己講的，在寫上去北京報告，不是我們山安白做，是林鄭自己在呈交給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裡面所講的，到現在都不敢否認，是吧？只是拉了肥佬禮，到現在都不敢否認那個報告是假，即是真的啦，如果不是一早就說你做搖生事啦，是吧？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信他？你信佢不如信自己，我覺得。 你睇下連派錢，每人10000，跟住咧就話：咦，可能要暑假8月先搞得掂喎。跟住有民意嘅反彈啊，就話：咦，政府係咪居心可測啊？幫建制助選啊，派錢啊咁樣。而家可能7月都得嘅咁樣係。 一定得，我話俾你 聽。又講就話咧，派咗俾移咗民嘅香港人外國啊，唔派俾新移民。跟住咧就留有一手，跟住啲建制派、保皇黨出嚟又爭取。而家 跟住咪關愛基金派咯。 係啦，羅志剛又放鬆口氣啦，就誒。不過咧，我係傾向咧透過關愛基金又再派俾啲新移民啦。 佢預咗派， 就 係咁俾你聽。佢點解咧？ 唔係佢一層一層係啦，做場大龍鳳，永遠都係等嗰啲保皇黨建制派早收3日風，跟住不斷喺度扮。 佢要做場戲，然後就話佢哋幫新移民成功爭取10000元。好啦，新移民就利益掛帥嘅。好啦，跟住就將呢個功勞歸俾柯創盛、麥美娟。周浩鼎呢啲咁嘅人，就鞏固新移民喺9月選舉嘅選票，係啦。咁最後尾結束之前咧，我都想提一句嘅，而家好多人準備參選9月嘅立法會選舉。 嗯嗯， 我相信係需要一個嘅協調啊，或者係初選嘅機制。如果冇，就交俾選民決定。而我好希望而家行到而家，選民係相當成熟噶啦。 嗯， 就一定係將票集中喺最大機會當選嘅人噶啦，去到最後尾關頭。早期大家競選一定是兄弟爬山的了，各自去 campaign， 但是去到最後尾選票一定要集中，如果不是的話，一個選區30張名單，結果建制派就會大勝的了，這個就是個客觀效果。很多人今天傳了很多名單出來，黃之鋒落九龍東，立場姐姐去新界東， 新界東真的傳嘅啫，我都係嚇。咁啊，譬如話黎傳啊，港師黎明就去港島，不過佢就出咗嚟否認咗，話嗰個係傳嘅啫，咁樣係 嚇。咁啊，亦都有啲區議員嘅位置都未坐暖，就準備去選立法會啦。 選超選添啊， 係啦，亦都係選超區啦，咁樣 fine 冇所謂嘅呢個選舉遊戲，就大家都有咁嘅即係權利去參加。不過選民亦都有佢自己嘅理智同埋權利去選擇。咁所以我都係話，最後尾可能啊，今次選舉。中共一定会鼓励很多人去出来在非建制派阵营出来选的，但是决定权在选民那里，我们不需要说因为哪个参选大家在这里互相攻击，我觉得千万不要， 我们要延续个运动里面的不分化不分 是的， 即是不切割的这种精神很重要， 就算是他刚刚当选区议员都他想做立法会议员 fine， 这个标准最终哪个合适做摆放在市民的决定，我觉得 而最重要其中一個決定是什麼呢？一定是要哪一個最大機會阻止保皇黨在那個區裏面是拿到多數議席，因為很簡單，七席裏面以得票來說泛民起碼最少四席，如果七席的選區坐四望五的，應該是 六 成，但五是很困難的，應該要四席。那你就每一個選民，我相信到時連登亦都會發揮佢影響力，就係話俾你聽，呢一個七議席選區裏邊，邊四個係最大機會？其實講緊係最後尾，邊一個人最大機會打敗周浩鼎啫嘛？ 即係最尾尾席嗰個 要集中選票，係啦，然後點樣分配喺頭嗰三個嗰度？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今次咧未必有協調機制噶啦，我覺得真係 應該就要盡人事㗎啦，即係做到初選就最好，做唔到初選咧，透過棄選咧，其實個代價好高，大家真係要諗清楚咁樣係。 係啦，咁嗱，亦都係我要講一講咧。之前咧，我同阿蕭生都發起過呢個功能組別嘅選民登記嘅計劃啦，咁樣。咁但係因為跟住之後就嚟到呢個疫情啦，武漢疫情，咁所以咧就。而家我想講講另一個組別嘅公民登記係幾重要嘅，就係、是、飲食界嘅選民登記。咁咧、就而家嗱，因為飲食界裏邊黃店係相當多嘅、雖然呢個係以店經營者做投票，但係佢總比起其他界別嚟講咧，嗰、那個中小企嘅數量係相當之大 咧。咁就 嗱，美心咧，美心集團控制百幾票㗎，你唔好以為少啊。張宇仁攞嗰千幾票裏邊咧。好似二千幾票啊，張宇仁。 二千幾票啊，係啊，上次嗰個同佢對選伍立德係六百幾票， 六百幾票 大勝佢千五票。 咁而呢啲大集團嘅飲食集團全部支持張宇仁嘅，包括美心集團。我哋要靠黃店反攻，所以今次我同大家講嘅功能組別裏邊就係呢個嘅張宇仁呢個界別飲食界。 飲食界。 咁大家可以點做咧？咁樣。咁嗱，我相信好多有心人咧，係一路咧已經開始密密地咧係。動員緊嘅黃店去登記做選民嘅，咁登記嘅死線就係四月二號， 哇！ 而從來未登記過嘅咧就係五月二號。咁嗱，記住啦，我哋當然以早嗰個為準，因為你唔知道佢以前有冇登記過噶嘛。咁目前嘅登記咧，我所知啲義工話俾我聽咧，就已經去到樽頸啦。 樽頸， 即係話所有公海裏邊有地圖 App 裏邊有嘅黃店咧，義工已經去曬。咁仲有，但係其實有好多係咩咧？佢係黃嘅，但係佢又唔想打住黃嘅招牌，因為驚怕事，驚俾條街嘅黑社會搞，驚俾網民篤灰，驚俾呢個食環消防嚟搞等等。咁好啦，呢啲點咧咁樣就要靠大家啦。咁咧，大家要記住就係咩咧？你如果係聽眾，你去食開嗰間店鋪，你會知道佢係咪黃嘅。係啦。咁你就要問下佢哋，喂，老細登記咗未？記住你要問下老闆， 熟嗰啲， 熟嗰啲，你食開嘅店鋪裏邊，佢未必係有認證啊。喺公海裏邊，喺 TG Group 裏邊講到明哦，呢個 Apps 裏邊屬於呢個觀塘黃店系列咁樣，未必係嘅。而家嗰啲有影咗，我哋而家要掘一啲暗黃嘅食肆出嚟去登記做選民。咁然後咧就通知呢個民間選民登記隊，咁咧就由佢哋直接落去鋪頭幫個老闆填表登記。嗱咁咧就而家啲老細咧就因為大家抗疫啊，其實嗰個氣氛，因為我自己即係催完呢個選民登記之後咧，大部分嘅時間咧，每一日都係搞緊物資啊、打印啊呢啲咁嘅嘢。其實真係嗰、那個大家好似唔記得咗嗰樣嘢嘅，或者暫時 放埋咗一邊咁樣， 係啦，暫時放低咗。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聽眾你而家聽緊嘅，或者你睇 archive 睇翻嘅咧，你。記住，你去食開嘅店鋪，你會知道嗰個係咪黃店。你幫我哋問多一句，問個老細究竟佢登記咗選民未？如果老細唔喺度，嗱呢啲老細喺度嘅通常都係中小小企啦，係啦。咁如果大少少嘅，可能老細未必喺度嗰陣時，咁你亦都可以委託你熟悉嘅嗰個夥計啊等等，叫佢幫手問一問老細。咁如果係嘅話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我哋最大機會攞到嘅功能組別嘅一個。打敗張宇仁啊！咁而家好似就話係一個火鍋店， 有兩個 講嘅， 係啊，係啊，公民黨 一個火鍋店嘅老細姓林嘅，好似係。咁因為而家靠淨係靠義工去登記咧，就已經巡曬啦。佢都係睇嗰啲黃嘅 app 咁樣去揾。咁 咁但係暗藏嗰啲咧，就真係要靠大家聽眾去幫手啦。咁大家記住啦，上次張宇仁同阿伍永德嘅選舉咧，就係2000多票，2400票對600票嘅，其實咁所以係中間係差1600票到1800票。咁呢個係硬仗，不過有得打。咁所以大家記住，如果飲食界嘅表格要填係一定困難。咁所以咧就大家我有一個民間選民登記隊嘅電話，係冇政黨背景嘅，完全係自發嘅義工嚟嘅，9180-3949，9180-3949，你 WhatsApp 佢就得噶啦。 係啦， 係啦，就話俾佢聽你係邊度，喺邊個店裏邊個老闆想登記做選民，咁佢哋就會有人落去。咁因為呢個嘅頭先講就係、是、因為啲負責嘅嗰啲義工話俾我聽嘅、就係呢個飲食界嘅選民登記嗰個表咧係唔易填嘅， 複雜嘅， 係啦，複雜嘅，9180-3949呢個就係佢哋嘅電話，咁就係民間選民登記隊，係冇政黨背景，係自發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呢、這個第一個界別裏邊，其實其他界別我知道好多人都一樣係密密地做緊嘢。係 啊，嗱，而家有四個。呢、這個功能組別界別嘅，起碼有咗有意出選嘅民主派嘅人去對選建制派嘅。頭先細良嗰個飲食界咧，就係、是、呢個公民黨嘅林瑞華，係個火鍋店老闆嚟嘅。另外咧，進出口界咧就有亞普泰嘅老闆阿林景南啊， 呢個要撐啊。 係啦，咁啊，工程界咧要同阿盧偉國對選啊，記住啊， 素人啊， 係立法會呢個公務小組嘅主席盧偉國啊，成日幫政府嘅，有個政治素人土木工程師咧就黃偉信。仲有就係上一次嚇同阿姚松炎對選嘅謝偉全咧，呢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嚇，咁啊就有呢個民主300+嘅做個 Covision 嘅召集人，就係建築師關少麟嚇，即係起碼有四個人出咗嚟咧，係希望係用呢個民主派嘅名義咧，係去參加功能組別嘅。我哋希望咧扶佢哋一把啦，又或者咧喺選民登記嗰個作為第一步咧，起碼做咗登記咗做選民先。 所以我就話記住，物色到一啲肯登記嘅，你又知道佢哋嗰個立場本身咧係企喺黃呢邊嘅。雖然佢冇打正黃店，其實呢啲係緊要嘅，我覺得喺個界別裏邊，你喐到呢一陣就贏㗎啦。我覺得兩邊嘅陣營有立場一早登記曬嗰啲，唔使大家㗎啦。嗰啲真係，反而就好多呢啲個個。市場裏面大量的都是呢啲、 啊，記住啊，係個老闆啊，我想 係啊， 我早幾日就係同阿茶餐廳嗰啲侍應就口行行爆響口嘅藍絲嚟，但係個老闆係黃噶，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係唔好因為嗰啲嘅藍絲侍應咧係影響到你呢、這個即係、就是、希望行多一步嘅做法啦，係嚇。 嗱，而家我覺得咧係無論點都好，究竟選舉會唔會如期進行，會唔會因為疫情辦就推遲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有可能。不過我哋點都好。不可以因為這些推測而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現在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後才去面對究竟政府會不會推遲選舉這件事，我覺得有可能的，其實他就看著來吃的，因為政權保衛戰，即是說中共總書記下了order，用盡方法令到非建制派不能過半數，如果不是林鄭，是整個政府玩 Q 完，究竟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去將林鄭提早趕下台呢？都有， 哎，是留有一手， 都有这一手留在这里的，就是最后尾的 Trump 卡、 嗯、 就是七月宣布林郑落台，这个就是绝对立法会会期结束之后就同时宣布林郑落台， 做得出的，是 本来我估计这个三月两会、嗯、但现在两会开不成嘛、 嗯、 是的，那最后尾一步就是林郑落台，然后呢令到建制派的选情有一个新的一个变数在这 里。用尽林郑的剩余价值。 对，用尽。 所以现在就是电话中心的帮手打电话。 没有的，他是丧尸来的，他。 扮到东西。 他黐埋哪里哪个死的，现在是。即基本上大佬耳仔又有蜈蚣，鼻有曱甴走出来，头又成头乌蝇这样，你周围行。你还揽着麦美娟锡，真的。坦白说，如果我是麦美娟我都避开了。 喜剧之王里面的八两金，是吧？ 喜剧之王里面是张柏芝去。伴唱卡拉 OK 嗰八兩金咁嘅樣咯，佢自己唔知啫嘛，其實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大家記住頭先我提醒嘅，就係如果你哋聽過睇過，知道你哋區裏邊邊啲暗黃嘅老細，問一問佢係選民登記，係啦，咁我哋會將嗰個嘅聯絡電話 放在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大家就可以呢去叫義工隊下去幫手幫這些老闆做選民登記工作。好了，今集時間差不多， 好，我們又回出去 3D 打印，我就回 office 繼續 3D 打印。 3D 打印星期六下午三點至六點，明天即是那我們有一些不同版本的雷冠，即是有些是網上邊的流傳的一些設計圖樣，有些朋友就印了，我們收集了一大堆，我們自己早期都印了一些。如果你說我不想排隊了，我急用的，你就可以上來拿了。好，如果節目的話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